しさを間違えて傷つけた心がある不要なままで上手に生きてる見せても ありのままの君が輝く 10:07，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可苦可乐的暖阳小径，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今天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7月31号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哦耶， 哦耶，时间过好快，一下子七月就过完，就要八月了。 是的，八月份也许有人要过父亲节吧。 很多人要过吧，也很多人不过。 对，如果你要过父亲节，这边温馨小提醒，差不多该订餐厅咯，就差不多。 现在来不及了吧？ 哈，还有一个多礼拜 诶。来不及了吧？聪明的人应该一两个礼拜前就已经准备好啦。 Sorry， 那今天的圈点点一样在第一个小时，我们会来帮大家哈利路亚哈一下。 嗯？ 多么可爱。 好可爱哦。 第二个小时呢是浅浅的塔罗世界， 玛丽玛丽， 第三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区，以上就是今天的青春点点点。当然如果你现在想看看录音间的样子，你觉不觉得录音间很热吗？是不是我腋下要流汗嘞？ 大家想看玛丽腋下流汗吗？ 这倒是不用，我只是想说很热。但是如果你想看有多 hot， 可因为我穿背心我还好。 对，你想知道强强穿的多 hot， 这是一个双关。你可以上脸书搜寻吴仲强，他也正在直播当中。 不要性骚扰主持人。 为什么今天开始就有两个人打电话给我们呢、啊？ 玉米跟新亚吧。 应该不可能吧，有什么事吗？ 自家人。 嗨你好。 嗨。 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吗？ 就是两个疯子啊。 那我确定就是现在没有人要需要我们的服务咯。 狂喝狂喝， 我希望刚刚那两个一辈子都不会有人服务他们他们就要自食其力。 你不是要交代那个上礼拜关于邻居的小后续吗？ 哦，上个礼拜不是提到了四楼的阿姨吗？然后自从他惹毛刘雨柔之后呢，他后来又不小心惹毛六楼之后呢，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搬啊，前情提要一下好了，就是我们大公寓，我们的旧公寓一楼，我跟六楼都各放了一个小垃圾桶，就可以装垃圾，因为会请阿姨来收，可以他会帮我们倒垃圾，但就只有我跟六楼有做这件事，其他楼层的邻居都没有，所以他们就在一楼的楼梯间停了摩托，很多摩托车这样。那一年半以来住这么久都相安无事，就是到了最近六楼开始放垃圾桶之后，四楼的阿姨就不高兴了，他就一天到晚把我们家垃圾桶搬到大门外，可是因为大门外不能放，因为会被检举之外，垃圾桶要是淋雨或是被太阳晒，其实它塑胶很快就脆化就坏掉了，所以都不，而且会被人家乱丢垃圾，这是重点，所以我们就会把它拿进来，反正就一来一往搞得四楼阿姨很不爽，然后中间就是发生了，他看到我们写的字条之后，怒气冲冲的冲上来找我们家里的人理论，只是我不在家，雨又开的门，所以就是这样子你来我往几次之后，故事就一直发展到现在，好啦，现在呢就我偶尔会接到六楼那个邻居的电话 告白， 不是告白，他就会打来说，哎，你现在在家吗？我说我都会骗他说啊，我现在在 家。你在家里接你家里电话，跟他说你不在家。 没有，他打给我，他打我手机。哦，他说你在家吗？我说我在忙或者怎么样。他说哦，那他说你知道四楼阿姨长怎样吗？我说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都没有认真看过四楼阿姨的脸，或是没有遇到她。就算遇到他，我也不知道他是四楼的。Anyway， 所以我就不晓得，我也只能从雨柔的嘴巴里面透露一些哦，阿姨大概长怎样。然后我就问六楼说：“那你问这干嘛？”他说：“我现在就是要去堵他，我就是要去找他，因为我按他们家电铃，就只有他爸来开门，他爸也不就是不清楚这一切的来龙去脉，所以呢，他也找不到四楼阿姨的人，他就在楼下一楼的对面等。”看谁把我们的垃圾桶搬出来，他就会直接冲上去堵那个人。他是一个行动派人。那我就乐在旁边隔岸观火，我想说那你们两个就去好好谈一谈吧，就我暂时不出马，目前就是这个态度。 结束了。 对啊，因为现在就是一样啊，四楼阿姨把我垃圾桶搬出去，我就默默再搬回来，他再搬出去我再搬回来，我看谁先崩溃啊。 好，既然没事了那就结束。这周末连续三天呢，五六日有非常多的演唱会，然后比如说小巨蛋有罗志祥 ，Everybody 尖叫声，然后呢，在南港展览馆西丽趴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歌手轮番上阵。这个周末，但是我觉得出门真的是非常辛苦一件事情。我今天下午在外面走了一圈子，去买个咖啡回来，我差点融化在我家楼下。 天哪，你是水做女人？ 那个天阳真的太可怕了。好，昨天呢，五六日我只去了昨天的犀利趴。那昨天犀利趴有爸爸魏如萱，也有压，昨天也压轴是蔡依林。那魏如萱当然唱他自己的歌，也有唱他的新歌，他也有唱他的大艺术家。他唱完大艺术家，他说唱跳歌手很累。 你说魏如萱唱大艺术家？ 对。 哇塞 Never stop， 是不是 Never stop， 有点那个 feel 这样。他说他唱完全身都是汗，非常的热，但他其实根本没有大动作。那个 他有跳吗？ 他不会跳舞啊， 微微的扭两下， 其实也没有 站直直的唱完这首歌、啊、 就你当然身体会弯或是动一下，可是你要跟那个蔡依林比，就是非常小小幅度的动 因为蔡依林真的是动过头了， 对， 她狂动狂舞， 所以他就说啊，如果你们要看真的跳得很厉害的，今晚再来看蔡依林。然后昨天晚上蔡依林第一首就是唱大艺术家， 他是要呛他吗？ 他应该不知道他的编排。谁都应该被宠爱完善。

句话惹毛女朋友，由金曲制作人阿迪亚填词谱曲，收录在陈大天第二张专辑《一百种失恋的方法》。 大家好，我们是 嘴哥乐团。 读一段美剧学也没有那么美剧，我告诉自己总会有一天能够找到真理。哦，改变念头，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变你 UFO。 感谢大家。 Excuse me， 是在聊天吗？ 就我们在讨论新庄人都会觉得新庄好像蛮近的，坐捷 运。新庄会觉得新庄他们会觉得他们交通非常方便。 对啊对啊，就是我就说在新北市人其实都会不停的说服大家说其实我们的交通很方便，其实离市区很近，其实搭车这十几分钟就到了。 十分钟进市区。10:21，这里是青春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嘿，嘿嘿。 好的，要来帮大家哈利路亚，帮大家加油打气了， 加油打气了。网络上面已经留言的朋友们就会率先的帮你哈利路亚念出来，你们就是可以得到这样的恩赐，就是史上最棒的事了。 狂喝狂喝。 突突他说这个礼拜发生的事非常让人错愕，他的同学是他的死党，他的爸爸出门工作路上被毒虫开车撞到了，后来宣告不治。他想要帮他的同学跟家人们哈利路亚打气，让他撑过去。 嗯， 好。然后佩珊呢，他说他希望自己的感冒可以快一点好起来。以上就是先留言的哈利路亚，已经比前两个礼拜进步了啦。 是的，然后731呢有三位寿星，首先是第一次留言的安琪拉，他说玛丽强强你们好。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我从幼稚园就开始听你们的节目喽。 怎么可能？ 因为小时候跟姐姐同一个房间，所以姐姐在听的时候，我自己也听得很爽。虽然年幼的我， 居然用爽这个字， 年幼的我当时有时候听不懂你们讲的梗，但还是会躺在床上傻笑，然后自嗨得很开心。现在呢，他要升国三了，已经听了10年。哎，他真的耶！ 哎，我们的梗有时候很下流，小朋友可以听吗？ 他就说他听不懂，但觉得好笑啊。 他现在长大懂了吗？需要哥哥教他吗？ 我很感谢有千人点点这个逗趣的深夜节目，让我在失眠时不寂寞，心情不好的时候变快乐，心情好的时候就更嗨，以后会继续听。当然他的愿望是希望把会考考好，然后可以上好高中。 好棒 的。你要点的歌最后一个小时帮你播哦。还有731也是丽华的生日，他说今年的生日比较特别，因为有帅哥美女在节目自我生日快乐。 Oh yeah。 还有一个是他的女儿，他女儿星星也是今天生日，但他女儿只是即将满2岁，我想他是不知道我们在祝他生日快乐的，但是你现在可以摇摇他，让他开心这样。哎，有人祝你生日快乐，该求求安呢？ 有必要吗？ 祝你生日快乐。如果呢你想要在一天的一开始情人点点祝你生日快乐的话，你可以上脸书搜寻情人点点，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有每个月的生日快乐留言。八月份已经开了，所以八月份的寿星可以赶快去留言了。那如果想要 在，那我要去留言吗？ 可以啊 ，Of course， 现在可以打开啊，你手机在直播不行。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单元的一开始就想要哈利路亚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找到文章，让我们帮你哈利路亚哈一下。 好的。我一直在镜头前面晃，直播的人会不会头晕呢、啊？ 嗯，被你帅晕了。 好久没唱歌，又要来唱歌了。好吧，今天我有一个小小的烦恼。预备，开始。一年才过一次自己的生日，我有一点不知道我的生日应该要怎么过。30岁了，好像应该要好好的过，可是我脑袋一点想法都没有，不如就这样，就这样吧。差点要说就这样死去吧，不好不好不好，不是这个意思。 春春，你过过最疯狂的生日是怎样？哪一年你有印象吗？ 没有啊，就是朋友约唱歌就这样。 就唱歌。 你最疯狂的可能就是唱歌，然后喝得很醉，就那天就被抬出去之类的。 哦，因为寿 星都不可能 很难全身而退， 对对 对， 就要看是什么朋友。那我去年就是跟你们啊，不是你们， 去年 是跟他们，就是也是 去年我认识你吗？ 去年我认识你吗？ 去年你们两个没有在那个包厢里面，但是其他那个 为什么没有约我？ 我不知道啊， 你看起来很臭拽啊，你不知道吗？ 我看起来人超好的，你在讲什么？ 去年我们是不是很不熟、啊？ 跟你不 不熟， 怎么会敢约你？ 我们是 跟我不熟才想约我吧？跟我熟了之后就不会想约我 了。不会啊，去年我们明明就有交集、啊， 不熟吧。 可是电台同事不是那种会惯来惯去的人啊。 对啊，所以我去年喝醉之后被拍了很多窘照啊。 只有你一个人喝醉哦？ 也没。 恕我直言，电台同事会互相灌来灌去，就是我本人会灌大家。 对啊，然后他如果不在现场，究竟是谁在这样冲抵你？ 那个贵格。 哦，他有在。 贵格会灌人。 对啊，还有。 然后他就会先醉先倒。 为什么我觉得你去年好像有征求要怎么过生日这件哈利路亚？还是我记错了？只是 day 加付而已。 可是因为去年是29岁，能过可过可不过没差，但是30岁好像已经迈入人生一个重要的阶段，就好像应该要来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 就不知道，我很少参加大型的生日会或干嘛的，也没有要办多大型，只是想要怎么过而已。 所以你想要办一个影迷见面会咯？ No way， 立刻拒绝。怎么可能，我这么怕事的人。 那就平淡的过吧。 但又觉得平淡了会不会人生以后就无期？ 你到底想怎样？ 我就是不知道嘛，你对我好命哦。 我觉得你先决定好你想吃什么。 玉米刚刚说要去 motel 过， 就是不管要过什么，因为有一天就是一定会好好吃一顿饭嘛。 有啊，吃烤鸭我们不是决定了吗？ 我没有收到你的请帖， 你自己说 的。 你的 请帖是我的，你这群也没有，对不对？ 不是，那天我们在群组里面有在聊，就是说是你生日的时候吃什么？ 嗯， 我不就提议烤鸭吗？ 嗯， 你自己否决啊？你是说烤鸭留给强强生日的时候再吃？ 啊、你为什么要决定别人寿星要吃？ 因为没有人在提议啊，我错了嘛，我。 好，所以你的生日大餐就是烤鸭大餐。 我要吃十只，一人打十只。 10:27，你有想要哈利路亚的事情吗？除了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也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留言，也可以在强强的直播下方直接留言，我们都可以帮你哈一下。这首歌曲昨天娃娃魏如云，不是娃娃魏如萱， 魏如云要生气了，他让你听见下雨的声音之后，他会揍你。 怎么会有人接娃娃魏如云呢、啊？这是很没有道理连结的事情哎、欸， 蛮顺的啊。 Queen 魏如云，娃娃魏如萱啊，怎么会娃娃魏如云？就是 魏如云是什么？ 魏如云是他妹啊。 不是，我是说你说他称 Queen 啊，因为他叫 Queen 啊。 哎呦 ，I don't know。那你叫我是什么？ 就像不会讲说他是马克吴仲强，是不会连在一起的啊？这个错好怪哦。好，他昨天有唱这首歌曲《陨石》， 超好听。 疯狂的陨石。 的光，情不自禁。 好的，我来看看有谁想要哈利路亚。刚刚你是不是有哈过？有一个人他的鹦鹉逃家了。 对， 有一笑那么开心。 因为我刚刚在直播上面看到有人留言说他家鹦鹉逃家了，希望可以一切平安顺利让他回来或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鹦鹉到底怎么样会逃家？他是不小心飞出去呢，还是怎么了？自己开门跑掉？ 哎，鸟真的是养再久它都会飞走哎，因为那个就是违背他们的那个啊。有啊，我阿姨家他们也养了鸟，已经养了好多好多年了，然后他也飞走了。 你没有把它关好，它就是会飞走，它哪管你啊？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那个是它是回不来的啊，那是违反它的天性的啊。而且你是不是在顾影自怜，根本没在听我讲话？ 对，没有，我有听啊，我有听，我有听。 宝宝想要他昨天工作到凌晨两点半，今天开始要出国旅游半个月，他是少。哦，还要他去玩了少华，玩得开心平安哦。然后 ，YVONNE 是 Yvonne 吗？ 嗯。 那 EVONNE 呢 ？EVO Yvonne。 YVONNE Yvonne。 EVONNE Yvonne。 他想要他的女儿检查报告都正常，非常的健康。然后陈颖想让他不要再拉肚子了，他落赛一直被女主管刁，很烦。 有人建议我说可以办一场，请我的亲朋好友煮一道，一人一道菜来给我吃。不要吧，这是毒杀我吧。 而且煮到一半他就会生气呀、啊。 我可能就不能在厨房出现，我只能躲在很远的地方，不然我一定会发飙。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活动夜光奶奶会很吵，太吵了。 哎，他会把厨房炸了。 然后点歌战士想要他脸书快给他直播功能，他有的好朋友都有直播，他就没有。可是你有直播，你要直播什么啊？ 我觉得一般人在自己的脸书上面直播 很 尴尬，很 害羞哎、欸， 很奇怪。就是你不觉得奇怪吗？嗯， 就要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除非真的很特别，像前几天夜光奶奶直播，他人生第一次挑战砍凤梨，那我觉得 这个可以。 对啊，那你平常要直播什么？直播念书，然后就加在前面。 我看过很无聊，就是看他吃麻辣锅，就有一些很无聊。 他一个人吗？ 没有，就可能跟朋友三五好友，就吃就吃，然后他就要架着直播，然后看着他们吃。 而且在你 无聊、哦、 而且在你直播当下，你朋友看你，但是他也不认识你身边其他的人，然后就一群自己脸书上面的人在看自己的另外一群朋友吃饭，有事吗？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应该至少你们今天要做一个很疯狂的事情， 比如说我接下来要干嘛了， 对， 我要拍下来，就是让大家看。对， 海里在那个 app 上问说，请问哈密瓜双麒麟好吃吗？因为这是最近新推出的口味，值不值得买？因为我个人不敢吃哈密瓜，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建议。 你好像不敢吃任何瓜，对不对？ 我敢吃木瓜。 你不敢吃瓜的人，你敢吃木瓜？ 很冰的。 有些人很怕木瓜的 木瓜味， 很冰的木瓜跟常温的木瓜吃起来不太一样。 常温的木瓜有一种很臭的味道。 我光想到， 就是一拎的味道啊。 什么什么什么味道？ 一拎 一拎是什么？ 一奶 一奶。 就是你说不敢吃的朋友跟我形容过，就是说不敢吃木瓜。我说为什么？他就说就是会有一种那种呕吐奶味的那个。 不要再跟我提木瓜，我要流汗了。除了我觉得越来越热。 哥，你敢吃木瓜吗？ 不敢，木瓜很臭。 哎、欸，奶味吐奶。 你不是在脱口秀吗？ 讲完啦。 哎、欸， 这三天的脱口秀怎么样？我有听说你的表现非常的棒、欸，哎， 谁听谁说？ 就在你的脸书上留言呢、 啊。在我脸书上留言，就是我的 fan， 他们当然会说我棒啊。 哦，难讲哦，他们有时候也会骂我。 哦，真的、哦。 对。 对啊。 还行啦，还行。 所以现在是两个人在对镜头顾影自怜吗？ 有。 这节目的男主持人是出了什么事？ 我有礼物要送你。 什么礼物？那你有吃过哈密瓜口味的双麒麟了吗？ 啊、 他就这样大摇大摆走进来，把我当死人。 这个是什么礼物？ 他还不送我。 没有啦，是听众去听了脱口秀，然后要我拿给玛丽的。 哦，好吧。 对啊， 不哭了。对，我刚才眼泪假的。 有人说强神，你可以去吃大宅门干锅鸭头，他觉得不错吃。 哦，干锅鸭头听起来怎么好像很好吃啊？下酒超棒的。 你常说就在昨天开了刀，把右手被肿起的异物取出，希望我们可以、啊、 右手被取出。 肿起的异物，希望我们可以用力的哈一下，他伤口不要那么痛，帮你哈一下。 好的。 然后米强，我一直要谢谢你送我的那个小熊饼干， 电台大家集体胖了3公斤，非常感谢你。 为什么没有吃到？ 你明明就有吃那一盒啊。 哪一盒？ 就是那一盒啊， 香港小熊饼干啊。 就是那盒，我拿棒蛋糕来在桌上。 我可以吃吗？ Of course。 Monica 去冲绳送给你的， 谢谢 Monica。 有人说哦，艾赛克说木瓜不算是蔬菜的瓜吧，木瓜本来就不是蔬菜。哎， 水果瓜。 等一下，木瓜在它还没有成熟，在青木瓜的时候，它应该是蔬菜吧？ 对啊。 如果我从小就知道要狂嗑青木瓜， 你现在还会是 贫穷吗？你就现在就是木瓜侠。 廖瑞克想要哈，很快可以吃到超好吃的葫芦王榴莲。葫芦王榴莲是什么？ 就是马来西亚品种的榴莲，榴莲有很多很多品种，然后葫芦王是很顶级的，听说真的味道哇，有如什么什么，非常什么带有花香啦，就是你知道红酒那一套，或是茶什么的，芬芳的清香。 你刚刚 是冷哼要哈利路亚的人吗？ 不是，因为光是听台湾很少葫芦王，因为这一段我已经之前听过了。 台北的 Eddie 想要哈，玛丽眼睛快快好，马克肠胃快快好。谢谢你， 眼睛看起来很好啊。 对啊，因为我已经把异物取出。 好棒哦！ 你的肠胃怎么了？ 没事了没事了，一过一过。 好吧。 简单来说就是胃抽筋。 胃会抽筋。 对啊。 所以你要好好，其实应该大家都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胃会抽筋。 会啊。 胃抽筋是什么感觉？ 筋痛的感觉吧，我想。 你形容了一个你根本就没有痛过的感觉，你在讲什么？但是我有腹肌抽筋过，我差点死掉。 10:38，0223 哎， 995，我念完。 你要哈利路亚吗？欢迎打给我们，或是打开 APP 留言，或是打开直播留言都可以。不管你好不好，我们都帮你哈一下。来自于周星哲的《你好不好》。 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 去的人最重要。别说你曾经爱过，让我们回到那一秒，你好不好？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到，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 好不好呢？奶茶不太好，他想要哈一下，希望他的腰跟手都可以快快好起来。 干巴爹， 嗯哼， 哎、欸，我刚刚滑去哪了呢？Karen 想要帮忙，他要非常大力的哈一下，他希望爸爸的化疗副作用不要那么的不舒服。你打那里不舒服，啊、我猜你是要打那么不舒服。嗯，希望至少他可以吃东西，这、就是最棒的。 嗯， 哎，刚刚有人建议你吃的干锅鸭头， 嗯， 他说不便宜耶， 多少钱？ 他说他们昨晚叫了两锅， 哦、 一桌下来7000多块， 超贵的， 这什么东西？ 我自己养鸭长大都还不要那么贵。 真的耶， 对啊，你把它从小养到大也不过就3-4年。 你养到大你舍得杀那只鸭吗？ 我本来就舍不得杀任何东西除了人类。错了吧，才不是呢。 然后 CSY 说希望可以帮我哈，工作顺利，最近不太顺利。 天哪、啊、干锅鸭头越讲越想吃。 鸭不是很毒吗？ 人更毒，什么毒的都吃了还怕鸭。可是鸭头如果整根头在锅子里，其实我也是不太敢夹它的。 Angela 说想要哈星期六的考试可以写得很顺利，可以考得很好，可以录取到很好的学校。 干巴爹， 而且干锅鸭头不可能只有一个鸭头，所以是很多颗头同时在里面。 是 吗？ 是 吗？ 是吧？ 还是就一颗头？ 其实我也没吃过，你一直问我也没有用。然后女朋友约翰明天要上班了、嗯、想要帮他哈一下。 干巴爹。 哦，说到这个那个就是星期六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不是睁眼就已经折磨我2个月。 呀。 然后之前我都是去一般的眼科诊所，但是因为折磨太久了、啊、然后我去诊所就是一直开药膏说反正就慢慢擦，他总有天会好就慢慢擦。可是我忍受不了这几天，就是所有人看到我都说哈你睁眼怎么又复发，因为他就是一颗在那边。我觉得每个人的质问的关系已经对我造成了心理上的煎熬。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直都在那，他不是消了又长消了又长。 因为医生是说那是一个结痂，所以然后慢慢才会退掉，就像你伤口干屁那个样子。 干、哦、屁是什么？结痂。 对啊，就是结痂。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大家一直问，就一直回答，一直回答，我也很累，我就去大医院看，然后 直接把眼球摘掉。 那应该会变得非常非常凹。但是我只想要说，礼拜六的那个眼科门诊人非常非常的多， 周末还很多啊，因为大家都在周末才有空看眼睛， 而且只剩没有刚好礼拜六就只有半天。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是双和医院，然后我觉得眼科的许医师跟沈护理师他们都非常的有耐性。 有爱上医生吗？ 是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啦，但是因为苏小姐太高危，我被医生说如果你要聊天请到外面。就婆婆妈妈真的话很多，我在旁边都非常非常不好意思，我就想说你不要再聊天了。 苏小姐跟谁聊啊？ 她就是很爱跟 你知道老人都非常爱话当年， 他跟谁话当年？ 他就是要跟医生说：“ 哎、 欸，医生，我跟你说，我十年前我也开过这个、哦、啊。”之前医生就是会讲自己以前开过可能睁眼的经验、啊，然后医生就会忍不住说：“哦，不好意思，我们客那个不是客人还很多，我们病人还很多，你要聊天可能要麻烦你到外面然后还是什么的。”好，但是医生们都非常非常辛苦。你会这里拥有最快的光景，却有最佳的气氛环绕，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谁是最好的赢家，只好选择了循规蹈矩，这资本的游戏。昨天也有参加犀利趴，他是 Hush， 这首歌曲《机会与命运》。颖儿想要帮自己哈，因为他最近装牙套，然后牙齿很痛，不太能吃东西，都用吞的，好烦。不要硬吞吧，这样消化不良，你就只能先吃一些软的啊，狂吃布丁 就胖了。 最近才开始听电台，请问玛丽平常的电台时间什么时候？我有平日的下午3点到4点，深夜的12点到2点。以及星期天的晚上10点钟到1点钟， 好红哦，好多节目，好棒哦， 还好吧。痔疮最近失声了，想要哈自己早日康复。他的失声是没有声音。 I know。 长发出车祸了 ，Oh my god！ 你还好吗？ 长发，你还好吗？ 他今天痛到哭出来，哈哈哈哈哈！强颜欢笑，打了5个哈。明天要去看骨科，希望骨头没事，伤快好。苏想要他明天报告可以顺利， 算盘们 准时交出来。 地表最强摇滚乐团 YouTube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YouTube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 给辛苦的老爸一台最棒的按摩椅，听听大家怎么说。 送欧森白马王子就对啦，它可以从耳后、肩颈一路按到屁股，哎， 哦，真的很特别，按摩球按到骨头还会转弯呢， 真的超舒服、超好睡的。 欧森白马王子按摩椅，93%体验满意，老爸一定爱，父亲节优惠实施中。 欧森。 不曾驻足任何风景，直到遇见了你，而我最美的停留就是在你心上。李玉玺2016第一首创作歌曲《满天星》，7月13数位发行。 听完广告，听歌喽！ 间谍放送。 美最佳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你是乔治欧巴， 我是欧巴吗？ 这首歌曲 我是欧巴吗？ 来自于包伟明的欧巴欧巴，待会今年报时过后就是我们的抢抢塔罗世界，你想算塔罗吗？欢迎在下个小时加入我们。 疯狂为你飞翔，地上的花不停为你绽放，心中下路是在做什么装，你的笑就像瑟琳娜，我的泡泡偶尔电铃变得很强，一整个 hold 住全场有点嚣张，虽然个是个传说也算奇葩，一个转身你让我投降，掌声哈密达，喊我一声欧巴，变出一朵花，让你全身都融化。个人潇洒，不是谁都能模仿。你是我心中的雅典娜。掌声哈密达，喊我一声欧巴，爱情真伟大，风雨我也都不怕。我准备好，嘴里也可以酿。我好想好想带你回家。 跟紧我的 tempo， 男生在左边呐、啊，女生在右边。摇嘞摇嘞摇嘞，你要跟紧我的 tempo， 没有身份证的，请你站中间。摇嘞摇嘞摇嘞，你要跟紧我的 tempo， 不要怀疑我就是今天的 party boy。 天上的云疯狂为你飞翔，地

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 11:06，听到歌曲呢，或是听到这个人，是本周的飞碟快红星，他叫赵永兴。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美少女战士，你要离开啦！ 强强的直播持续当中。 哎，你知道吗？听说就我只会算塔罗牌， 真的假的？ 如果夜光奶奶是美少女战士，她会是什么仙子啊？ 你要不要 八仙子 自己给他算一算？ 他是八仙乐园。 哎，怎么了？怎么 不关 心好吗？不是故意不关门，是今天冷气很热，所以我又开着门。 八仙大绝招，八仙过海。 这个又来被我喷你了。 11:07，你要算塔罗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不管是友情的、个人的、家庭的、工作的、健康的，各式各样问题需要塔罗牌给你一个建议或方向的话，都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咯。这首歌曲来自于泰妍的 Why。 가버린대로가볍게걸어갈낯선곳을그리다또결국엔어쩌난긴한숨에멈춰 Why Why 돌아서또난 Why Why 꿈만가득해지금떠난다면 02-2363-9955塔罗专线正式为你开放，今天第一通让你选吧， 男生女生？ 我说我觉得是男生啊， 我觉得是女生。你好， 哎，你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艾赛克，你好。 哦，艾赛克是女生啊，硬白， 我打他。 所以艾赛克。你又发生什么事需要算呢？ 又是工作啊。 又是工作啊。 对啊。 所以现在的工作如何呢？ 最近工作还好，就加薪，可是最近好像 哎呀。什么什么什么，你被鬼抓走了，我听不到。 收讯有点糟欸。 喂。 你说最近工作怎样？ 哦就现在的公司有那一个。有上次有跟你说有加薪嘛，对不对？ 嘿，对。 然后现在有被挖角的倾向。 有被挖角的倾向。 对，就有那些工作的中介有找我，就是问我们要不要到家公司去，然后当然那薪水肯定会高啊，待遇会比较好，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机会吧。 所以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我就履历已经也是交了，履历是交，只是说要想要看一下结果是怎样。 哦，你想要直接知道结果是怎样？那你自己是有想要跳槽吗？还是 啊，当没有啊，这待遇会比较好啊。 待遇比较好，那你就去啊。 对啊，我想算一下结果啊。 不要管结果啊， 他想去，他想知道几率大不大，就这样嘛。 哦， 对啊，对啊，对啊。 好哦，几率大不大就这样子而已。 对啊， 抽张牌吧，孩子。 好。OK， 右边第十张。 右边第十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抽到的是正位的恋人牌，机会还不错。既然是人家挖角你的，你就很有机会进去。如果要算百分比的话，大概百分之六七十吧，七八十，六七八十， 都因为占好牌了。 但你也知道我常常很不准。 什么？ 没事没事，恭喜你了，好不好？反正既然是人家有意要挖角，你应该也可以放心一点了吧？ 对啊，也希望是啦。 加油，不管去什么工作都好好加油。 好，谢谢你。 不客气。 拜拜。 拜拜。 02-3639955 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江江好。 你好。 诶，我要算一下我的工作。 你是谁？ 我是雀许。 哦，雀许， 你不是很不信这套吗？ 参考一下嘛。我哪有很不信这套？ 从你的言谈或留言当中嗅出那些味道。 我爱开玩笑嘛。 哎，你的工作如何？ 玩笑都是掺了几分真心在里面。 那帮我算一下单细胞，等一下会不会打进来？ 这么无聊的事情就 没有啦，不是这个啦，是我自己的工作啦。 哦，你工作怎么了？ 就是要换一个新的工作啊。 And， 然后在担心说那边的就是同事会不会好相处啊？我自己的 哇，你也会担心这个？ 那你觉得你自己好相处吗？ 我觉得我还 OK 耶，自以为啦。 所以，我以为你不是很会不太会 care 这种事情的。 因为换到一个新的环境，多少都会有那种，比如像我们保全会有那种学长制啊。 哦，是的， 会有点担心。 所以你也只是换了一家保全公司嘛？ 嗯。 他还是在做保全， 地点也有换了，不是原来这个地点。 聊，你想要知道同事们好不好相处？ 那我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办法胜任这样子？ 好， 会待得长久之类的。 那你就抽张牌吧。 左边第三张， 左边第三张，你抽到牌是马里马里，正位的倒吊人。正位的倒吊人呢？应该这么说，就是。很多模式跟你现在公司的方式都不同，然后跟你想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所以你去那边势必有一段磨合期，包括不管是同事还是工作的形态都会不一样。 嗯， 那你说是不是一件坏事呢？我觉得还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磨合期是有的。 哦 哦，对， 强强倒吊的是不是愚者的意思？ 不是 哦。 愚者就是愚者，但是倒吊人就是倒吊人。 哦，好，那我知道，谢谢哦。 好，不会哦， 拜 拜， 拜拜。11:15，02-2369955，23639955。这首歌曲来自 Rita Ora， I will never let you down。Have a good time, boy. You can take it all these places, never what you're dreaming of. Oh,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嗨，你好。 嗨，你好。 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啊？ 我是新北的熊猫眼。 熊猫眼。 对。 熊猫眼要算什么？ 我想要算工作耶。 工作怎么了呢？ 嗯，因为我之前是学商的嘛，可是最近几个月我换到一个算是跟服饰相关的行业。 啊哈。 那最近因为上了几个月，我觉得也不是就不是工作上的问题，反而是人员上的问题吧。我觉得好烦哦。 人员不好， 跟同事的关系不好， 也不是不好，跟同事相处都很好，只是主管们让我好矛盾哦。 主管怎么了？ 因为可能就像店长可能会跟我说，哦，熊猫眼，你的那个店务处理的不错啊，就是店里面一些处理的东西不错。 嗯， 然后我们有一个。我管我们那一区的主任嘛， 嗯， 他后来跟我面谈，他就说店长说我那方面处理的不好。 嗯，店长明明就说你处理的不错。 我跟很常发生这种事情哦，就是店长明明可能说怎样，然后可是主任又说另外一套，我不觉得这两个人到底是怎样。 那你有回头再去问店长吗？ 因为我不知道店长是，我不知道要不要讲哎、欸， 要吧。 因为之前我曾经目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接到一个客诉，然后那个主任来，然后另外的店员他就跟主任讲这件事，主任就说他会处理哦，他帮忙处理这样子、嗯。然后后来我跟那个同事去吃饭的时候，那个同事就接到店长的电话说，主任都说我那个同事都没有处理事情，都放客人不管这样子什么的。 所以听起来就是主任在冲康人啊。 可是我会觉得店长的态度。就感觉很不挺我们哎、欸， 嗯，所以 平常会跟你很好这样，我觉得他，我就觉得到底是谁的问题啊？ 哦，所以你现在要算的就是， 因为我想说想要换别的工作。 哦，那就换呐、啊，何必纠结在这些人当中？ 可是我又不知道说这样换好吗？我就觉得这样会不会很草莓啊？ 嗯， 你说你才进去一下下，然后你也没有真的试图想要把事情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觉得不对， 因为我进去可能两个多月吧， 还好吧，试用期都三个月啊，要三个月当之内，你觉得这个工作就做起来就是怪怪的，人和或是事物不对，你要翘头是很正常的事啊。 真的哦。 对啊，又不是做了半年，最讨厌的是那种已经过试用期，然后又待了一个月之后立刻提离职，那最讨厌。你要嘛就在试用期当中觉得不适合提出来你要离开。 就其实我也可以当做我也可以评估他们评估我这样子齁。 本来就是啊，互相评估啊。不然怎么会有试用期这种事情？ 嗯， 对啊。 那我在讲什么？ 那解决问题了。 既然你有想要换工作的念头，你就换去一个你真的想做的事情的地方，然后 那我知道我要问什么了。 你要 問，我想说，那我可以问说，我要直接就是去反映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工作上继续努力，还是说就是可能会找寻别的工作会比较好这样子？ 我这不用算了，我直接告诉你吧，你就直接去反映这个问题吧。反正你后面的退路就是换工作啊，有差吗？ 嗯，就直接就去讲了哈。 直接去讲啊，看发展会怎样。如果他们觉得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啊，我们没有这样子啊，我们就是大家都讲的是很诚实的，我们都是真诚以待啊，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那 你 就换吧。 但你要懂得怎么讲，你不可能就是傻傻去说，哎，那个很奇怪，你这样跟我讲，可是那个人跟我讲，那怎么讲？就你当然自己也要先想好你要怎么说。 对，你要先想好。 就委婉的讲， 就你可以去问店长说，店长我这比如说遇到某件事情，说店长我这样处理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因为主任好像不是很满意，那你也不用去跟店长说，哦，主任说你说的，这种就不用 讲。因为我也想要改进，然后我怕某些地方会不会是店长不好意思跟我说，那没有关系，可以直接跟我讲。 对啊，就店长就尽管骂我，骂死我吧。 然后自己打自己巴掌。 我做不好，我做不好，你骂我，惩罚我吧，来鞭子给你。 嗯， 用马景涛的方式。 反正就是你先，你要自己去面，有这种状况，任何一种状况你遇到了，你就是要去面对这些事情，想办法去好好的解决，不是什么都不管然后就翘头，这样就是草莓。但如果你有先去处理这件事情，你发现哦，它就是存在的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好像不太适合待，那再换工作就无可厚非，没关系。 好啊 好 啊，谢谢你们哦。 不会， 拜拜 拜拜。 11:23022363-9955。昨天的 Raffle 嗨到一个爆炸，太开心了， 嗨到你的睁眼都保留。 真的，我跳完眼睛真的是炸开，太痛了，我坐下来马上哭。 又哭， 真的是不自觉流泪，对，太难过了。New Dan。 Sitting on my lap. Oh! name ain't Apple, but they call me the Mac. Oh, oh, the way that you pop, girl, makes me go crazy. Show me what you got, girl. You can be my new thing. 阮慕华印表机小教室。 哎，阮老师，这印表机让人很头痛哎。 那是你的头不够耐用，换一个就好啦。 啊，我应该换个发型。 我是说印表机的喷头才是耐用决胜点。耐久型喷头的 Epson 原厂连续工墨3万张大印量，比他牌抛弃式喷头多两倍，一台抵两台，拒绝再为印表机头痛。选对喷头才是架杠连续工墨。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哎，天气热，后宫粉黛深颜色。哎，贵妃，你怎么还是一样自在大方啊？ 穿着透气舒适的纯蚕丝内衣裤，就是我自在大方的秘诀哦。 哇， 内泥蚕丝内衣裤，抑菌又透气，细菌没有生长空间，自然消失，当然清爽干净又健康喽。 黛泥蚕丝周年庆，满3000送200，快搜寻黛泥蚕丝。 优福华语竞爷排行榜， 本周第860周第五名林宥嘉一点点，第四名田馥甄余波荡漾。第三名张韶涵不害怕，第二名周杰伦告白气球，第一名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李荣浩。 其实都算是有理想， 9分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这个小时呢是强强的塔罗世界，顾名思义就是用塔罗牌想要给你一个方向，给你一个建议，给你一个帮助。所以如果你需要他的塔罗的话，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你光是看他的脸就可以得到疗愈效果的话，你也可以上脸书搜寻吴仲强，他正在直播当中。 落地离你没距离，只可惜不再相聚。说好一分离，心情美丽奇迹，情却只剩下记忆。我太渴望你的依偎，你给我的机会好像永远都不对位，那是谁不对？我继续又憔悴，心碎你也无所谓，爱情自己收回，别太自以为。你不过就是其中讨厌的一个，让我彻底崩溃，忘了啥是对，寂寞偷偷的在心里作祟，再一个人万岁，只不过自我陶醉，忘了我是谁，给自己安慰，怎么会寂寞，怎么会。分离我轻易，脱离离开你也不过是刚好而已。飞机一落地离你没距离，我们从此不再相聚。我太渴望你的依偎，你给我的机会好像永远都不对位，那是谁不对？ 我继续又憔悴，心碎你也无所谓，爱情自己收回，别太自以为。你不过只是其中讨厌的一个，让我彻底崩溃，忘了啥是对，寂寞痛痛的在心里作祟，在一个人乱碎，只不过自我陶醉，忘了我是谁，给自己安慰，怎么会寂寞，怎么会， 怎么会寂寞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0263， 来自于 Ivana 王婉之的怎么会寂寞啊， 02333-9955等你啊。 继续又憔悴，心碎你也无所谓，爱情自己收回，别太自以为。你不过只是其中讨厌的一个，让我彻底崩溃，忘了啥是对，寂寞痛痛的在心里作祟，在一个人麻醉。 Hello， 喂， 嗨 ，Hello， 你是谁呀、啊？ 我是张雨凡。 张雨凡， 对呀、 啊。嗨 ，Hello， 我猜你小学四年级。 国一。 什么？误差真大。 要算什么呢？ 学业。 你可能要大声一点，我声音有点小。 我想要算学业。 学业怎么了？ 就是看能不能考好一点。 认真念书就可以考好啦。 哦 哦 哦， 难道你没有发现这件事吗？ 诶，好像有。 你难道不知道认真念书就可以考好吗？ 诶，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哦，有时候你认真念书也未必会考好，但是你完全没有念是不可能会考好的。 对啦对啦对啦，但是如果你要真的要考好，你还是只有认真念下去这条路可以走啊，你不念就是不会考好。 嗯， 那你为什么想要考好？ 想上建中。 想上建中非常好，好孩子好上进、啊、 那你为什么想上建中？ 就想上， 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学校。 对啊。 那目前你如果升上国一，你是升国一还是国一升 国一？ 所以你要 国一， 你即将要面临国中生涯。 嗯， 国中的东西还蛮简单的啊，老实讲。 What? 啊，我觉得国中的功课蛮简单的。我不知道现在啦，我们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 理化那些你都懂？ 没有什么不懂的啊。 理化那些是生物，哎，我不行。 我觉得那个还好诶。跟高中比起来啦。 高中念文组又不用念那个。 可是你说物理化学这种东西哦。 对啊。 还好啊，我从来也没背过元素表，还不就考到第二志愿。 什么？ 毕竟我是文组的。 那江同学，你自己最烦恼的科目是什么？ 数学。 哦，很强啊！我觉得数学强的人很厉害。 他说他最烦恼的。 哦，最烦恼，我听成是最好。 嗯。 哦，那所以你是数学很不好，所以你很烦恼。 没有，就是常常会粗心错。 粗心大意算错。 对， 所以你要考好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多细心的去验算，现在还有验算这种事吗？你要多、 啊、 多注意，对啊，你要细心一点就好了嘛，对不对？ 对， 那别算了吧，这不用算啊。 干巴的， 好了， 好嘞， 好了， 就这样了。 好，念书喽， 再见啦， 拜拜， 拜拜，0223639955。 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谁呀、啊？ 我是梁同学。 梁同学。 对。 梁同学要算什么？ 我要算，学业。 奇怪了，这年头大家都没有感情的问题了吗？ 一直算感情就骂大家，除了感情没有其他问题了吗？一直算学业就骂大家，除了学业没有其他问题了吗？ 就是你没有发现每个礼拜就是很固定的一批，就是通通要嘛就是问感情，对，要嘛就是通通一批问工作。 这样也不行吗？ 没有参差，没有参差。哦，你要问工作。 我问学业， 哦，学业学业啊、哦， 但不是功课方面。 好，那是什么方面？ 我的专长。 你的专长？ 对。 好，有意思，说来听听。 棒球队。 然后。 哦，就球队人比较多。 球队的人比较多。 对啊，技术都差不多，所以看想算算看能不能上那个九人。 上什么？ 九人 先发， 九人先发，哦、所以说现在大家的值都非常平均、哦，你有没有办法杀出重围？ 对对对， 嗯， 哇，这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耶。 那你为什么没有想办法把自己的能力提升到你就是、那个、 超越他们， 超越其他八个呢？既然八个都那么平均， 因为其他能力感觉都比我好。 那就叫那就没有平均这回事啊， 就都差不多。 哦，但要赢过他们可能还不一定可以，就 对, 对。 你有用尽全力了吗？ 有啊，就可是大家的比较厉害的专长都不一样、就是、 那他们是怎么样挑选的呢？以什么来挑？ 速度、力量、爆发。就可能我有爆发跟力量，但我竞争对手有速度、嗯、 这个好无解哦。 那你没有办法提升你的速度吗？你不能把你三个数值都拉到一样高吗？ 要时间 哦，是不是？哦，他已经要甄选了，但是时间来不及让他短时间之内进步很多。 什么时候要甄选啊？ 下礼拜有比赛。 哦，好吧，算看你的命运会如何好了。你会抽牌吗？ 会。 好，请抽。 右边第十五张。 右边第十五张。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是我。 麻利麻利， 你抽到的牌是正位的命运之轮。如同你所说，因为大家实力都平均，各有所长，所以这个几率本来就不够精准的，是说一定会落到谁身上。但很有，但提醒你的是，你真的是一稍有不注意，或是你稍微状态不好，你很容易就被你很容易就选不上，所以你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比赛时候的状态，你要把你最好的表现拿 出来。一旦有失误就 no 因为大家都太平均了，所以他一定就挑一个稳定性最好的人，因为你不可能你要比赛了，你一下肚子痛，你一下脚受伤，或者你一下精神好，一下精神差，那种状态不稳定的选手他还是不太会用的、啊、所以你要保持自己的状态稳定，拿出好表现就很有机会。 好，谢谢。 好，不客气，拜拜。 Change. New days are strange. Is the world insane? If love and peace are so strong, why are the pieces of love that don't belong? Nations dropping bombs, chemical gases filling lungs of little ones with ongoing suffering. As the youth are young, so ask yourself, is the loving really gone? So I could ask myself, really what is going wrong in this world that we living in? People keep on giving in, making wrong decisions, only visions of them dividends. Not respecting each other, denying thy brother. A war's going on, but the reason's undercover. The truth is kept secret, it's swept under the rug. If you never know truth, then you never know love. What's the love, y'all? Come on, I don't know. Where's the truth, y'all? Come on, I don't know. Where's the love, y'all? We're forgiven, people dying, children hurting, hitting, crying. When you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and what you turn the other cheek. Father, Father, Father. Love. No love, no suit. Hi, 你好。 Hello. Hi. 我是 Amber. Hi, Amber. Hi, Amber. 我想要算一下我的工作。 好，工作怎么了呀？ 上周刚离职。 然后想要知道说接下来找工作顺不顺利这样子。 你有要休息时间吗？还是你马上马不停蹄的就要找下一个工作了？ 嗯，对啊，就是不想要停太久的时间。 你想找哪方面的工作呀？ 就是可能就是一般的，可能就是行政跟业务助理的工作这样子。 了解。 对， 好，只是想看看顺不顺利而已。 对，没错。 会抽牌吗？ 会。 请抽。 左边的第六张。 左六，一二三四五六，你抽到牌是逆位的审判。 嗯， 逆位审判哦，有一段你可能会遇到一小段时间是不顺利的。 嗯，天啊！ 但应该不会很久啦，大概一两个月吧 ，maybe 一两个月不顺利。 所谓的不顺利，不是说每一家都不要用你，只是如果是审判这张牌的话，比较多的方面会是倾向于你去面试的时候，人家会不太了解，没有一个必须要用你的理由，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啊，好像中庸中庸，好像可以可用可不用，你没有一个特色或是专长，让人家觉得说哇塞，我好像 一眼就要你， 对，一眼我就要你，或人家就会做很多这样的评估，但是一旦开始出现了这种评估，那好坏就参半嘛，各半，人家评估完之后你有可能就被刷掉，或是你就很幸运的晋级，但是这一定会需要时间 啊！天哪，怎么会这样？ 所以可以突破这样的困境的方法可能就是多提升自己的面试技巧，让人家一眼就觉得说哦，对这个女生好有印象哦，我对 Amber 很 棒， 很懂得适时展现自己的长处 长或魅力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你能力很够，可是你面试的时候可能就是技巧不够，人展现不出你最好的那一面，人家就会印象不深，或是在面谈当中其实更不了解你这个人，还不了解，懂吗？所以你要多做练习，让人家知道你的厉害在哪，你的魅力在哪。 OK， 那我知道。 OK， 好，加油。 谢谢，谢谢， 拜 拜。嗨，你好。 嗨。 嗨，你好。 怎么称呼？ 乔安。 乔安。乔安。 我想要算感情。 你可能要大声很多，你好小声哦。 我想要算感情。 感情怎么了？ 就是遇到一些不对的人。 怎么说？ 就是可能一开始觉得就是都聊得很来，可是之后可能都就是会遇到很多问题。 那你觉得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对的人吗？ 也可能或许也是不对。 这问题好深哦。 不像如果你自己都不觉得你在一个准备好的状态，你也觉得自己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你要怎么要求？就算你遇到一个对的人，他可能也会很快被你折磨成不成人形啊。 对， 或许 也没有或许吧，其实很多事情应该都知道答案啊，只是你要不要去想。 所以你觉得你遇到那些人都很怪吗？ 也没有，就是可能也可能家庭或者是工作上就是聚少离多这样。 聚少离多，所以就造成没有办法好好继续在一起交往这样。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就是成天无所就是时间？ 你说成天无所事事？ 没有啦，就是比较空闲，真的可以有时间谈恋爱的人。 对，就可能还没有遇到。 所以你的重点中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想看最后感情会不会顺利。 最后一定，最后多对多最后，人生的最后。 对。 你给我认真的想一想，你要问什么？我说人生最后，你也说对。 不是，我是说之后遇到的感情会不会顺利？ 你是上一次失败让你觉得挫折很深，是不是？ 有。 但不能因为一次的失败就觉得好像 这个世界就垮啦，好像你就不会再遇到一个好的人啊。 而且我根本就觉得他遇到的问题很小，就是聚少离多，就是大家只是各有各自的问题，所以没有办法花很多时间来谈感情。但这对感情来说，这件事情在感情里面不是大问题啊。 嗯，可能累积久了是一个大问题。 嗯，好吧。 那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迎接下一段感情了？ 嗯，就是沉淀你。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没有，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是觉得听起来没有。我觉得他这个人好没精神，跟无精打采。你是这样吗？你很累吗？还是你 很还好？不会。 是哦，好吧，好啦，随便抽一张吧。 嗯。右边第五张， 哎，真的听起来非常的 没精神、消极、意志薄弱，你 要 讲的是 要死不 活，不就一样意思吗？好，你抽到的牌是正位的力量，看起来还不错啊，正位的力量，嗯。Hello， 有我在听。 正位力量看起来还不错啊，但是对，如果说最后你是说接下来的感情会不会顺利，如果你真的得到一段感情是好，真的有人出现了是适合对象，他一定会顺利的。 你几岁啊？ 28。 那你上一段感情谈了多久？ 嗯，3年半。 3年半 也蛮久啊。 那结束到现在过了多久了？ 嗯，半年了。 半年， 好快，半年。 所以你是被伤很重，你是被那什么被分手？ 算有，就是和平的这样讲， 就觉得两个人觉得走不下去了，就讲开，就再见。 对，嗯。 然后自从这分手之后，这半年你陆续遇到的人都是不太适合谈恋爱的人。 嗯 嗯，好啦。 那这些人你是怎么认识的？ 嗯，有的是朋友介绍啊，有的是以前的同学。 嗯，其实短短才半年的时间，好像也不是很长的，拉很长的时间，所以不急吧。 有的人他没有爱情不能活的。 嗯， 他出生的时候也没爱情，也没死啊，也没夭折、啊。 那时候 啊， 哇哇哇，就有人喂他奶喝，那时候他 不叫爱情啊。 我说那时候，所以他不需要爱情，因为。 他长大了国小国中， 你没有遇过那种不能没有爱情的人吗？ 我都觉得如果他跟我讲说他没有爱情不能活的话，那你就去后面我就不说了。 所以他需要一直有恋爱跟他谈着。Excuse me， 你在洗衣服吗？请你尊重一下我们节目好不好？ 他没有在洗衣服。 刚刚那个听起来有多像在洗衣机里面 在倒洗衣粉。好啦，总之就是这样，你不要太担心啦，半年时间其实没有很长。 嗯，对。 然后你真的要有一点精神好吗？如果真的用这种态度去遇到下一个，每个人都会觉得你应该先去好好睡一觉或看一下医生。 哦、 你要有精神好不好？加油咯、 嗯、 拜拜。 谢谢，拜拜。 告诉我善意的谎话，告诉我善意的谎话，好让我相信我不是太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鸟在说什么？ 他说啊，提早到和运租车预约就有早鸟优惠哦。和运租车超值早鸟抢先订，最高享租金平日6折优惠，还有乐下好礼大放送，夏季最超值租车优惠就在 和运租车。 创作暖男 Eric 周星哲， 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 南瓜全数位排行冠军推荐，您好不好 ？Eric 周星哲第二张创作专辑开始预购，8月5号正式发行。Sony Music。 萤火 Shiny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张韶涵已经登场。 现在 请锁定王祖寿的飞碟一点通节目，来自挪威的新世纪音乐组合秘密花园要送你香氛按摩油。 大家好，我是陈零九。 11:52，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为你送上五月天这一首《后来的我们》。后来的我们在下个小时就要为你送上温馨点歌曲喽。呀，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呢？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除了回忆撕裂的某些时刻，星星还有眼泪中难哭涩。 心歌声，别回头看我。

脸书粉丝团青春点点点的粉丝团，进去之后找到网志，然后里面就会有周日的留言板，你可以在里面留言点歌，你也可以在里面留言哈利路亚。点歌的话呢，你要先留下你的名号，你的称呼，然后你要点什么歌，然后你要说什么故事，你要说什么话，你写什么话想讲的，你通通可以写。点歌最好多排几个顺位，因为可能你点的歌没有，那就要帮你换首歌了。 是的， 就是这么简单。废话结束。 是的， 接下来就是要来放歌吗？ 是的， 首先第一首歌，突突呢，他决定每个礼拜都要点歌，很好。很棒， 欢迎加入， 这是一个很棒的行为。人生啊，就是要找到重心啊！ 人生不就是戏吗？ 人生就是戏，这出戏一定要在青春点点点第三个小时点歌才会有戏唱，才有戏儿。好的，他说每个礼拜都要点歌，他想要点迷幻乐团的歌曲，就这样没问题，第一首歌就帮你送上迷幻乐团的 Shots。 接下来要送上歌曲嘞，是来自桃子姐的《我不祝福》。 哲伟想要点播这首歌曲，祝福他可以遇见他的真爱，然后我也会过得比他还好，更快乐。那也谢谢他出现在我的世界里，我不会替他离开我，因为我会更豁达。 几个字，谢谢听听，为了保持礼貌的语气，几句话，断断续续，确定我们已经不熟悉。偶尔我就慌了神，忘了现在的关系，过去是过去，我的存在不再依赖你。最多几个深呼吸，最长几秒钟迟疑，我就会放下你。我不说我祝福，我不祝你幸福，我不想去证明我们是个错误，放得下就看得远些就清楚，我不祝福。那天气阴阴清清，没有适合常住的稳定，这城市来来去去，我已学会处境不生情，偶尔我就软了心，松了彼此的距离，寂寞总提醒我必须先照顾我自己。轻轻聊天或写信，不用太多的关心，没有什么意义。我不说祝你幸福，我不想去证明你和我是个错误，我不说我祝福，我不祝 接下来呢是摸摸摸摸摸摸想要点郑浩璇的飞鸟。他说呢最近都要上暑辅，他希望可以快快找到他想要读的大学还有科系，能够快快的稳下心来念书啊、还希望乔治的恶邻居问题能够有好的结局。这件事情暂时无解。 所有的故事。好熟哦。 嗯，就来听这首歌吧，来自郑浩璇，飞鸟。 是谁的钟转太快，时间俗世了生活，拼了什么成就，不过是将就。幸福被谁带走，困着我日复一日的过，眼前迷雾太重，走不出牢笼。就飞吧，想带走黑暗，是风中的脆弱，就让自己哭吧，让眼泪坠落。就飞吧，多渴望挣脱这无形的枷锁，就让我当一只飞鸟，想用力逃脱，还给我自由。是谁的梦醒过来，其实什么都没有，快乐却不快乐，何必去强求。现实给的折磨太浑浊，窒息我的感受，再被谁操控，我想要自由。就飞吧，想带走黑暗，是风中的脆弱，就让自己哭吧，让眼泪坠落。就 是品冠的歌曲，这首歌是挖矿买哈。后来的我们谁点的呢？ 台北的千如，他原本是想要点品冠的《现在你在哪里》。今年是我跟同侪们踏入社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前几天跟几个朋友吃饭的时候才发现，什么6年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好的，丽华的生日来了，你的点播歌曲为你送上，他想要听的就是黄品源唱的《小薇》。 存在过的永不会褪去，陈洁仪2016推荐曲，生命有过你。 游子，你过得好吗？ 你还记得那双刻满岁月痕迹为家人默默付出的双手吗？那是你一直依赖却渐渐忽略的爸爸。有多久没有跟爸爸嘘寒问暖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给爸爸，让他知道你很好，并说声爸爸我爱您。太和工坊陪你向天下所有的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陈淑丽。我们需要有你的付出，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亲爱的朋友，请和我一起响应联合劝募一日捐，让每一份爱都能够送到需要被帮助的朋友。请赶快上网搜寻联合劝募一日捐，电话02-2378-2256。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 这些年没听说你和其他人爱过，那一年你没说那些话是否已经对其他女生说。那晚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见面再诉说。 出来这哈士奈的裤子亮，是你的裤子亮，应该的裤子亮，都把名呀，一直买你裤子亮，三百多裤子亮，不在不在，进来过两次地摊，哈士奈的裤子亮，我来弄好噻，不哪里呀，给了下，看都把子香，谁都把你把你，几个字花钱 ，How do you money， 都不来了耶，这么浓的甜蜜，你弄到从哪里去？手机开的屏幕打开，你弄来电，告诉阿克肖，我买你阿克肖，突然来个梦想，不离开爱手。 とはねえ、ねえもエンティ意味なんざもねえし、でも俺を止められないと maybe Hey Hey 音と生き上がれ Hey Hey さあ狂い咲きだ、いつか全てこの身全てを失うのだから、ギリギリのプレイ、 ここで競り合ってる奴らは踏ん取り返ってる、ひたすら勝負かけるしかない、隙を見せたらもうおしまい、ギリなんかないの分かってる奴らは今テンパってる、 開いてく、誰も俺を止められやしない。

该怎么分头。像爱情没有谁先谁后，没什么侥幸，吵嘴会是爱的兆头， 会是爱的兆头， 千万个美好来自背后一拍即合。想飞就飞，梦想就怕你 俊杰来了， 欢迎大家多多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点播歌曲，这个小时送给你听艾利克斯 Alex 想要点播林俊杰的超越无限。 要看努力的人眼神撩人，天理无边无际无穷，乌云叫盲人追梦， Always ahead，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哦、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用分类，我的坚持难改变，哦，一点点呐喊，直到分贝突破极限。哦哦哦哦哦，一点点超越难超越的速度变得更快。 Go， 当你还没相信，也还没眨眼，哦，一再超越无限，冲破安全界限。 之外的极限，汗水蒸发在昨天，把我的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哦、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哦，一遍遍但直到分极限，

drive you crazy. And the way you're moving, you go crazy. That's incentive for me. Wanna do something right? Yeah. But we could do something better. There ain't no time like tonight. And we ain't trying to save up for later. Stay out here living the life. Nobody cares who we are tomorrow. And you've got that little something I like. A little something I've been wanting to borrow. Tonight's the night, come on, surrender. I won't lead your love astray. Astray, yeah. Your love's a weapon, give your body some direction. That's my aim. Then we could come on, lose me up until there's nothing left. Dizzy, spinning, sweating, you can't catch your breath, yeah. Tonight， 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今日点点呢，已经把你们点播的好听歌曲都已经给播完了，又要迎接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听说可能会有台风形成 ，No， 我觉得如果是小台风的话，那倒 就是有点小雨还可以， 然后风吹吹，不要这么闷热。 但别再有灾情了，别再让农民们叫苦连天 啊！真的下小雨就好了吧？好的，接下来一个礼拜，祝你们大家温馨又愉快。啊，我怎么今天这么正面啊？ 喂， 我平常都在唱衰大家的， 还好吧？ 我就是说，我通常都会说，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也就是要做一样的事情，然后每天也是很累。唯一的救赎是我们节目，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 或是期待你有新菜色。 我吗？ 嗯， 我自己都没有很期待这件事。 搞不好有人是在期待你的新作品。 你知道每个礼拜要想新菜色，其实压力也蛮大的。有些都觉得啊，这个好像大家做过了，然后这好像就。谁写过一样东西了，就算只是换汤不换药的变个口味，它还是一个不是原创的东西。 孩子，压力使人成长， 压力只会使我变胖。 I'm so sorry。 接下来这首歌曲要跟你说晚安了，希望下个礼拜点歌一样这么多，下礼拜哈利路亚也一样可以很多，好不好？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这首歌呢，送上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aby Don't Cry。 拜拜。 Yeah.